部分，但是经过套色以后呢，形成一个比较真实的一个比黑白板更为真实的这样的一种形象。 嗯， 而姜超这个呢，是用的我们现在这种啊，这种四色印刷，它就通过四个，每一个颜色，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的书籍啊、杂志啊， 嗯 啊，比如说红色色点大一点，完了黄色或者蓝色色点小一点，它呈现出来就会是红色。 好复杂呀！ 对，完了它不同颜色的混合。各一个的圆点，纯色的圆点，但是退远了之后所看到的是一种山水的一种画面。一般的艺术作品的话，它的签字是需要非常的规范的。 嗯， 像版画它在画面的底部呢，在这个纸张上面，印制了多少张？完了这一张版画呢是这个印制过程当中的第几章，因为比较讲究的人会非常在意这个版数。的第一章就是这个版画最好的作品，因为版画家他也在试验怎样一种压力，怎样一种这个速度印出来是最名称，完了最后呢就是作者和年代的这样的签名。原版的作品有了这三个这种的签名才更为完。 我们也期待着如今的版画在百花齐放的当代能够再次创作出具有时代特色、弘扬中华文明的传世版画精品。好了，稍事休息， 把你画成花，未开的一朵花，再把思念一点一滴化成雨落下。每当我就算路还漫长，我却有一种预感，我相信找一个我把你画成轻轻

从7月16号这一周开始，暑假就开始了。一本给孩子的实用探险手册出版，让小读者们爱上自然，学会并掌握在遇到突发状况时如何处理，如何用双手和大脑来创造和思考。城市中的孩子们更需要去探索自然。城市文化范儿，儿童阅读专家和去探险这本书的编辑和大家一起说说探险对于孩子的意义。 付出几滴的拉响我走神的心情去黑夜啊，我的面前只有一片没有你送行的站台，远离那个被你的眼泪湿透的城市和你，我现在就要走了，你不要送我再想你。这是一列开往冬天的火车，窗外没有诗句，只有远去的站牌的站牌、哎、的站牌，眼睛在窗外计时，回到那些没有脚步的日子，昨天已经甜得发苦，我必须离开那平平坦坦的大路，目光胸膛流浪在想你的墙上，那孤单的地图已经摊开，我不想走， 杨奶奶一定要说这两天暴风雨一样疯狂订单的瑞麟羊奶了、因为厂家返利订一套等于直接省了300块， 对， 力度大的让人炸舌，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活动面临随时结束，那错过就真的错过了、所以这两天4007106108 4007106108全部都是要靠抢的。 因为呢，大家都知道瑞麟羊奶几年来从来没有降过价，一盒300克15袋半月装，专柜258元一盒，咱们广播直营价是99块钱，而这一次真的是玩大了，咱们把厂家年终返利给的10000盒捆绑在套餐里，免费搭送给大家，一步到位，10盒690块钱，单盒划下来只要69，这么一算呢，一盒就是实实在在便宜了30块钱了，一套便宜了300，降价幅度高达30%，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一套起订，两套封顶，所以呢，此刻各位摩拳擦掌，预备开抢，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瑞麟啊是来自于陕西富平，羊儿都有跑山习惯，产的奶质量好，而且呢这款是瑞麟的高端系列，强化了钙质和营养的金钻配方，不添加蔗糖，醇香的口感，全国市场好多家庭都把瑞麟啊当做固定的奶品，每天都在喝，以往广播里的价格呢99块钱就已经是足够性价比了， 对， 而现在呢直接是690块钱10盒，每盒才69，降价降这么多， 不止大家没有听过69元一盒，我们从来也没有做过呀，一直都是99块钱，现在一盒就便宜了30，一套等于便宜了300块呢，全因为厂家返利，我们带货即出，打包赠送才做到的降价。那这10盒呢能喝5个月，每个月喝奶钱才130，每天才4块钱，4块钱您喝到的是营养全的羊奶，含有6种营养和生物活性物质，乳酸、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营养是非常全面。 是的，4块钱您喝到的是易吸收好消化的羊奶， 690块钱十盒，喝上五个月。亚健康的中青年好好增强体质，骨质疏松的老人好好的补补钙质。4007106108，4007106108。 需要提醒各位的是，返利活动已经做了几天了，可以说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了，活动随时面临结束，大家不要再犹豫再等待了，买到就是赚到。 4007106108，4007106108，再次满线了。还没有接通的朋友请您按个重播，稍事等待。十盒日林羊奶粉之前您订购得花990块钱，这次今天此刻只要690块钱， 是 前所未有的降价打包政策，690块钱十盒，每盒才69块钱，每一杯只要4块钱，就在4007106108，4007106108。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